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聚光灯下任你猜测，哪手藏着钱币，哪手藏着白鸽，钻石闪亮的黑色礼帽，节拍跟随着魔术师的喜好，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的都是我的道具，没有时间考虑，快来做我助手，不用害怕出糗， Everybody 这是金牌魔术秀。 It's the magic， 召唤所有魔力让神奇出现。 It's the magic， 冲破所有阻力用荣光照人， 所有剧情骗过双眼，我不忘过被我孤身。 It's the magic， 魔力集结来灯光被我俘虏，空气流动加速，先来个恐惧不再上演，分水树燃烧在手掌中，消失的字条再找不到灰烬的线条、 yeah. 怎么化险为夷，用的什么诡计，只手遮天背后藏着什么秘密、yeah. 舞台外像生辉，主角身我其谁，不可思议，用眼睛来体会，无中生有，没有什么不对，虚张声势只是点缀，魔力时空带你尽情发挥，所有想象交给魔法来应对。 召唤所有魔力让神奇出现。 It's the magic， 冲破所有阻力用荣光照人， 所有人 我的双眼， 我不忘过被我勾选。 It's the magic， 魔力直接带你到我。 It's the magic， 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 It's the magic， 节拍跟随着魔术师的喜好。 It's the magic， 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的都是我的道具。 It's the magic， Come on。 It's the magic， 召唤所有魔力让神奇出现。 It's the magic， 冲破所有阻力用荣光照人， 所有剧情骗我双眼，我不忘过被我勾选。 It's the magic， 魔力直接带你到我，我的世界。 有没有喜欢魔术的朋友们啊，来看过来，就是感觉这样的一首歌一定会把你们一大帮朋友来吸引到这里啊。当时金牌魔术团当中经常出现这首歌曲，来自苏醒 It's the magic， 这样的一首歌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啊。我也希望用这种魔力呢，把你的心情变得更好一点，变得更明媚一点。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我们的活力派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你好，我是思萌。 在水底排名之外清晰的反击，会走进来自南半球的狮子准星，都知道我的成长背景改写历史轨迹，让你们全都不受伤，告诉我并不可能，像石头像蝙蝠像镜子的瀑布，我在等待这一刻致命的一击，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光荣的遭遇，我懂得冷静思考伪装我自己， 这不是华丽的攻击，这是一种最冷静的反击。也许我还需要学习，专心思考怎么走下一步。是你想也想不到的狙击手。走下一步，

giants in our hearts. We are giants, every one of us. We are giants in our hearts. We are giants, we are giants. Take That 来自接招乐队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Giants、这也是当时、CCTV5 央视5套的足球节目当中的这个最偏爱的欧美男团了，来自1990年创建于英格兰的一支男子流行唱作组合。而且呢，在你要知道90到96年之间，当然也是我们华语乐坛可以说是发展最黄金的一段时间了啊。那么接招合唱团呢，总共售出了1900万张唱片，当然有点遗憾是在96年宣布了解散，后来又在05年呢宣布重新组合复出，当时他也是被 BBC 评为了在 Beatles 之后最受欢迎的一支英国乐队了。 OK， 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同时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还会有本周新的主题要抛给各位了。 Please be gentle, please. Oh, you're beautiful. wonder why most girls just fit. A gentleman is so 1995, so hard for a girl to find. Don't get me wrong, I know that most girls ain't perfect angels. I'll let you taste my rainbow. You could at least be faithful. A gentleman, a gentleman, a 9 to 5, husband, so 1999, a gentleman, a gentleman, a 9 to 5, a real husband, so 1999, a gentleman, so 1995, so hard for a girl to find. A real husband, so 1999, so hard for a girl to find. Cause most teams just hit it and quit it, and then they wonder why most girls just spit it. A gentleman is so 1995, so hard for a girl to find. I need a Ryan Gosling, I need a Robert Pattinson, somebody I can take to mama. I need to find my Obama. I need a Jonas Brother, and how about a Denzel Washington? I need a Kelly Lex and a Channing Tatum. Throw them my way, I date them. I need a Drake, I need a Ludacris, I need a Weezy. I don't care who he is, her to say. I need a Kanye, he ain't a gentleman, but I have him anyway. George Clooney, Lamar Odom, Larry King, I like him older. All the gentlemen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Holla at me, holla at me. 想犯错，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在本周我们要抛出一个新的主题要来跟各位分享啊，也是跟大家的这种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上周咱们是聊了一下慢跑这件事情啊，当然慢跑呢需要你在户外进行，可能大部分朋友吧会选择在户外，因为可以看到不断变化的景色，去增加一个新鲜感。当然了，如果说天公不作美的话啊，还要有更多的这种形式呢，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啊骑车这件事儿，骑单车能怎么骑才可以让我们瘦腿，或者说怎么骑才可以让我们刷掉全身的脂肪，这里面是有一些讲究的。所以我们在最近的一些节目当中，还是跟各位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骑车如何能够做到瘦腿或者说全身刷脂。首先跟各位说一个肯定句啊，就骑车是能够起到瘦腿效果的，因为呢骑自行车呢双腿的肌肉会处于一个运动的状态，这样能够加速腿部脂肪的燃烧，有效的紧实腿部肌肉，从而帮助达到一个瘦腿的目的。而且你要知道，骑自行车是一项充分的有氧运动啊，也是一个单一周期性的运动，能够通过长时间的坚持呢，收紧你的腿部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燃烧脂肪，使腿部的线条变得更加好看啊，对于这种脂肪型啊水肿型的腿呢，减肥效果很好。而且别忘了，还有很多平时爱撸铁的男生朋友们，千万不要觉得骑车是女生该干的事儿啊。比如说你练完腿之后，可能第二天第三天会有一个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叫做 DOMS， 那么这个时候走路都很困难，如果你希望加速这个恢复过程怎么办呢？听我的，去骑一骑车，30到40分钟慢速骑车就可以了，让你的腿部血液循环加速，从而达到一个积极恢复的目的。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Just a little bit's enough. Just a second when I broke into.